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弟话新闻。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话新闻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是除夕夜，那 对 相信 我们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拜个早年好。那还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都有个好心情， 对，洋洋得意， 对，洋洋得意。哎，你说这个团圆团圆哈，就是过年，这是永恒不变的一个主题。那对于我们做媒体的人来说呢，其实每年对凤凰来说吧，也是有一个团圆的日子。 对， 那 就是每年的年会。 没错，几天前，所谓凤凰的年会呢，就会召集凤凰卫视在全球记者站的记者们回到总部，也就是在香港，大家会有一个总结呀、展望啊，是吧？也会有这个抽奖啊，就类似的。那今年的这个年会呢，我们还是依照去年的这样一个惯例，也是邀请到了十位凤凰卫视在全球记者站的优秀代表来回顾他们走过的2014。那今年每一年其实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了，那2014更加如此。尤其是有很多起的这个灾难和政治方面的这些 大事小事 大的斗争，可以说，那也可以借由他们心目当中这一年最难忘的大事小事和人物来帮我们回忆过去的这一年。 对，其实我们身处香港嘛，就首先从香港出发来听一听，基本上连到香港的议题他都会在现场的香港凤凰卫视总部的记者黄芷渊，听听他觉得过去一年当中在香港发生的最大事情，其实无可厚非，一定就是战中了。 没错，来听听黄芷渊记忆中的2014。 在过去这一年呢，其实我是参与了很多国际新闻的采访，从这个马航失联、韩国沉船到云南地震、泰国局势动荡等等。那可以说呢，过去这一年是非常多事的一年，但是如果要数我自己最难忘的一件大事呢，那我想一定是香港的占领行动了。那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占领行动呢，去年是持续了70多天，从夏天到冬天呢，整整是占了一年当中1/5的时间。那么其实从学生罢课到警方释放催泪瓦斯，从市民静坐占领一直到最后的清场等等呢，我们几乎是24小时轮班，一直呢是在前线去跟进采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其实这些占领人士他们是用了一种香港人不能够再去回避的方法，让大家去反思、去检视、去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对香港来说是一件大事，而对我自己来说呢，更是一件非常难忘的事情。 好，那说完香港，那既然我们3D化新闻，其实大家也会问哈，你们为什么叫做3D化新闻？这个节目最开始设置的时候呢，3D 的意思就是两岸3D， 那再一个就取这个立体评论的这么一个意思。那说到3D， 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台湾的角度，所以紧接着呢，我们来听听台湾的驻台北站的记者彭诗婷，来听听他2014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在2014年发生，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大事情是4月份的反服贸学生的运动，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应该是台湾最高的民意殿堂，却成了一种反对意见的战场，然后觉得民主法治不应该只有民主没有法治。那个时候台湾撕裂的非常严重，我感觉到好多的大学生，随便找他们问问，然后他们内心感觉充满了好多好多的仇恨，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年轻的孩子用这种比较偏激或激动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诉求，然后那时候内心觉得是蛮难过的，尤其是在这段反服贸学生运动的时候持续了大概1个月左右，在过程当中我不时的可能9点多吃中餐的时候就接到电话，然后或者是发现一个讯息，就是行政院被攻陷了，或者是警察局也被攻陷，我觉得哇，这样的台湾是我非常非常陌生的台湾。虽然这个持续1个多月结束是和平的落幕，但是我觉得这对台湾整体的那种撕裂还有后续的影响可能不是只有眼前看得到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伤害。这对我来讲，我觉得2014年是我采访这过程当中最我觉得最令我难过的一件大事。 其实战中和反服贸可以说都是学生运动最后它也是和平的收场，没有对很多大的政体的方面造成影响。但是在埃及的这个民众他们推动的革命最后是导致了当时的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其实大家可能期望在政府倒台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社会，会有真正的民主到来，但是好像事实上与大家期待的还是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凤凰卫视驻埃及记者站的首席记者张赫，他在过去一年采访过程中对埃及社会现状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埃及经历了今年四年的动荡了，那这次的动荡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推翻了前政权穆巴拉克，要自由要民主。那么四年后的今天，穆巴拉克的世纪审判也是到结尾了。那么这还有一个很让我难忘的，就是在他宣判他谋杀示威者案件无罪的那一天，我就在现场报道，那看到那些被在示威中被杀害的那些示威者的家属，他们听到穆巴拉克宣判这一项罪名无罪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是非常痛苦的，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就觉得首先是很讽刺，然后又很无奈。虽然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又谈到，好，我一定要为我死去的这些家人报仇，我要有自己的方法。我觉得他们这是他内心的，的确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这四年经过来，我觉得埃及人变了很多，埃及社会也变了很多，那么当然埃及政权也在变。但是在我，因为我个人也生活在埃及，不从记者的角度讲，从我个人在生活在埃及人的角度讲，我觉得埃及人内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现在的确更希望社会稳定，从来再也不谈自由啊民主啊这样的东西。因为可以说，我再返回到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角度讲，我觉得现在的埃及官方对于记者这个新闻报道这方面的管控是收得越来越紧，就可以说我们站在街上现在无论是拍摄或者采访，我都会小心翼翼，觉得身边很多人很多只眼睛在盯着你，就会觉得现在我们的工作很紧张，就觉得好像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说错一句话啊，你就会摊上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说这就是现在目前埃及给我们这种工作和生活带来的这种困扰吧，可以这么说，很难忘。 其实从张赫的话里我们也能听到大家对现在埃及的现状是非常失望的，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现在埃及它还是处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但是反过来我们看乌克兰，由于最终的党派斗争演变成了局部地区的一个战争，可能让乌克兰民众更加觉得生活是没有希望或者说是黑暗的。但是在这个黑暗的过程中，我们凤凰卫视的记者在乌克兰采访的过程中却得到了当地很多人的帮助。我们也发现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都是闪着光辉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凤凰卫视驻英国的首席记者曹杰，他呢也是在乌克兰战争中亲赴乌克兰采访了三个月，听听他在采访中遇到的现实的故事。 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在斯拉维扬斯克这段时间，不怎么说这个城镇了，当时是这个亲俄派的这个武装的当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据点。我们在那里呢经历了一个就是交战的一个过程。那在当时呢，我们还在做那个节目，做直播的节目，当地人呢首先他没有走，非常镇定，甚至帮我们呢铺设这个网线，帮我们呢来做这个直播，因为我们当时没有信号，我们用他们当地的，他们很热情，免费的让我们用他们当家里的这个宽带来做连线做直播，甚至呢在我们直播的前后呢还给我们端茶送水，还给我们送吃的，把我们当这个当地的客人一样对待。所以整个的直播过程，首先我们做得很顺利，气氛非常好，但是这之后呢，我们想一想呢，其实这一切就是发生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间的段里呢，其实这一切来的呢，其实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分享呢，是来自凤凰卫视驻英国的首席记者。那这次他是一个特派的身份去到了乌克兰进行报道。那么他在乌克兰的这个系列报道呢，乌克兰之战也是获得2014年凤凰卫视的最佳现场报道。可以说呢，2014年乌克兰的战火它是贯穿全年的。那凤凰呢也派出了多队的人马，其中呢就有英国记者站的采访团队，他们可以说是三进三的这个跟踪报道。 可以说他们在用生命进行新闻的现场的报道，因为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保护，就是他们游走在亲俄武装和乌克兰政府军之间，也可以说呢是用生命把这个残酷的战争现场原原本本的带到了观众面前。那我们说有的可能是这个人祸，就战争怎么说你都是人为的因素占据主导地方，是有可能是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天灾的话，我们更加可能只能是望洋兴叹。那在这次，尤其是在刚刚过去2014年当中哈，我们经常会觉得对于大海，人类是显得非常的无力和无助的。 对。 那等会儿呢，我们休息回来也听听几位这次在这一年当中跑过很多起天灾的或者跟天灾有关的人祸的记者来分享他们的体会。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呢，可以说是三 D 化新闻的一期特别节目，因为我们要借助2014年在国际新闻的各个战场采访过的凤凰卫视驻全球记者站的10位优秀代表，来一起回忆他们走过的2014年。紧接着呢，我们就来听到的是，凤凰卫视驻澳大利亚的记者杨海英。他要分享到的故事呢，就是这年最诡异的一个新闻，是马航客机的失联事件。 印象最深刻的是马航，马航370，因为这跟中国人有关系，因为中国人死了很多人，而且中国政府投入了很大的这个财力和物力，包括中国飞机第一天抵达空军机场也是出现问题，因为咱们的这个利尔这个飞机啊，它巨大。比那个美国的 Hercules 就是大力神啊都大，它那个起降的跑道啊要很长，所以说我们的空军到了澳大利亚佩斯上空之后啊，那么我们空军一开始以为是要降落到空军机场去的，因为空军机场它都是美式装备，比如说韩国的飞机来啊，包括印尼的，那么当然当地媒体报道说我们空军机场飞错了，我们空军实际上是直接飞到佩斯国际机场，因为那里是跑道最长的。但是呢，佩斯空军机场的航空塔台控制员啊，可能这个沟通上面有错误，说你飞错地方了，你应该去空军基地，所以他们又往空军基地飞，完了这时候再得到命令，他们实际上是飞得对的。当然这个新闻西方媒体吵得很厉害，就说中国空军好像有点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往哪飞，实际上根本不是中国空军的事情，实际上是澳大利亚控制它所发生的错误。这中间可以看出来，中澳之间的这次合作还是应该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进入澳大利亚领空啊，这个也是个非常具有史诗般意义的这样一个，因为中国这现在是蓝色海洋，包括中国的战舰3艘去到当地的搜寻。当然还有就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雪龙号，就雪龙号当时大家可能还记得，就在1月份的时候自己去救那个俄罗斯那条船还被困了，脱险出来之后他们第一个靠港实际上就是佩斯弗兰明顿那个港口，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宣布的第二天雪龙号靠港，雪龙号靠港补给实际上是3天的时间，但是马上接到命令12小时之内补给必须完毕，马上就参加搜救队伍。当然了还有日本，我们也采访了日本的那些搜救人员，日本的空军就是海上自卫队，他们也参加了这个搜救任务。搜救任务他们跟中国的空军也进行协调，他们没有好像钓鱼岛啊争执啊，好像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做一件事情。一共加入空军是8个国家的空军进行联合搜救，再加上军舰。我觉得这次是非常好的，可以证明到一点，就是说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各个国家都会抛弃某种颜色来共同面对。 马航的空难也真的是让大家提心吊胆，因为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飞机具体降落在哪儿。但是跟马航不同，2014年的另外一起空难也是马来西亚所属的亚航，它的这个空难的残骸已经找到。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凤凰卫视驻新加坡的记者刘婷婷，她对亚航空难的报道过程中一些感悟。 在新加坡的话，去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亚航，就是从泗水飞往新加坡的亚航客机不幸坠机的那个意外。那条新闻我记得是个礼拜天早上11点，就是公司的上层打电话给我说，哎，有没有接到这条新闻？我说好，有接到，然后就马上电联。那我觉得那4天在我人生中是直接，因为本来可能那个我记得是28号。12月28号发生的事情，就是那已经是年底了嘛，那大家都是那种可能因为新加坡很喜欢过圣诞节，所以过了圣诞节就大家接下来又要跨年了，就是完全是那种假期的那种气氛，大家也是尽量休假，没什么人上班啊之类的。可是当亚航发生的时候，就直接那4天是我人生中就完全颠覆了我的日常生活的， 就是从早到晚的在连线， 对，完全在连线，就是最比较夸张的是早上8点到了樟宜机场，直接到了晚上12点才可以回家，然后第二天6点要起床，当年去过了4天的生活。那其实就是做这个新闻其实是很难过的，因为你作为一个新闻人在那个地方会觉得说随时都有消息，你需要掌控很最新的资讯，会觉得所谓我们讲很嗨很亢奋，但是你又记得说它其实是一个很难过的新闻，因为飞机上的每一位乘客还有他的家属的心情是你无法想象的。那在现场的气氛，尤其是到第3天，我印象深刻是当法新社他们说应该找到飞机残骸了，那个我们记者不是说终于找到可以回家了，太好了，没有这种的情况，反而是很难过，是真的很难过。因为当那个机场发言人出来，你也不知道问他什么，难道问他说那家属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吗？你也不忍心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做新闻这一行，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觉得有新闻对于记者来说就等于说有工作，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蛮难过的消息。 好，那刚才听婷婷讲呢，我就想起她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跟我聊到过的。她说新加坡很多人感觉这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这么一个国家，就是 很小， 一个是小，二一个呢是社会比较的 稳定， 就是可能他们对新闻的管制这个也是 比较严格， 对，所以呢显得比较的平静，或者说很多负面的新闻，很多有冲突性的新闻它就不会冒出来。但是呢他说的这句话又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启示，就是你感觉上是平静之下的，或者说看上去是没有什么波澜的新闻，这个时候就会更会考验你记者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角度你去进行报道。比如说有人觉得现在所谓的地震的这个新闻，大家可能已经对于公众来说它有一点麻木的感觉，但这个时候你发现任何的灾难它还是有一些非常非常能够让人闪光的细节是值得去挖掘甚至是纪念的。我们紧接着再来听听凤凰卫视总部记者黄芷渊他这年在云南采访地震时候的印象深刻的一张面孔。 至于你说最难忘的一个人呢，我想是在云南采访这个鲁甸地震当中呢，有一位10岁的小妹妹是令我特别的难忘。我们知道这个鲁甸地震呢是导致了大量的房屋倒塌，还有很多人员呢是伤亡，那么这个小妹妹的家呢也是在地震当中呢是倒塌了。而我在采访她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她的眼神呢是非常的忧郁，但是她告诉我虽然地震是令他的房屋呢是就是受到损毁了，但是他们一家人呢都平安无事，他觉得已经是非常的感恩了。他还跟我说其实他平时每天呢都需要走路走2-3个小时去城市里面去上学，而他最大的一个理想就是长大之后呢可以到城市里面去工作，来改善他爸爸妈妈的生活环境。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过程当中呢是忘记了最基本最原始的东西。而这位小妹妹她所说的一家人平安健康幸福，其实我觉得正正是最原始最重要的一切。所以她那双淳朴又忧郁的眼神呢可以说是令我至今都感到特别的难忘的。 刚刚听到了芷渊分享的在卢甸地震中的小女孩，她真的是非常懂得感恩。其实我们也应该感谢这些记者们，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他们依然给我们带来了最直接最一手的现场报道。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也来继续听一下凤凰卫视的记者们，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好，欢迎回来森林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梳理我们走过的2014。那这次帮我们梳理的人员哈，我们是邀请到了凤凰卫视总部的应该是凤凰卫视驻全球记者站的十位记者。那接下来这位呢，也是我本人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前辈偶像，是凤凰卫视驻东京的首席记者。很多时候我来凤凰之前，我有的时候觉得首席记者听起来特别特别牛，好像一大堆5-10个5-10个算多了，5-10个记者可能那是那个顶尖的。但后来发现5-10个都没有，刚开始就是我知道的东京记者站就是李淼一个人， 对， 他自己又当记者，又当那个出境记者，还当文字记者，还要当摄像，完全就是一脚踢。但你看首席记者就是这么给 踢出来的， 没事，就这么给这个锻炼出来的啊。那李淼呢，当然是凤凰非常著名的一位记者，他拿过很多年的最佳报道啊和最佳记者和最佳采访的这个大奖。 对，包括他之前拿 GoPro 自己一边报道一边在拍摄的这个画面。 对对对对对，哎呀，大家看了都很伤心，就是替摄影师伤心，估计都要下岗了。就一个人他什么活他都干了。 对，但是我当时听那个李淼和爽总聊天说，其实李淼的在日本记者站的摄影师是一个日本的右派，但是他还是一直在帮李淼做这个亲中的一些新闻，所以 也很痛苦。 对对，就是李淼他也说到说，其实日本社会对华人的印象是90%都有负面印象的，所以日本的新闻环境还是比较严苛的。 所以就说你不管在哪儿报道，你看上去哈似乎能够带来这么重磅的新闻，那背后一定有很多资源的支持，也未必。那李淼大姐给我们讲述的就是她的这么些年来的亲身的感受，而且会觉得在日本的报道现在的难度是越来越大哈。 对， 我们来听一下李淼的分享，她在日本是怎么样感觉到一个所谓的举步维艰的。 困难很多，首先就是大环境不好，这两年我们就明确的感觉到采访会遇到很多波折，就非常的严峻情况。日本超过90%以上的民众对中国都没有任何好感，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申请采访的时候对方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是很困难，而且他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你，他觉得你是来自中国语圈，你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媒体，所以他们会有很多不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个同样的问题。2014年，我采访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大选12月份的时候。当然，这次选举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是自民党一定会赢。但是呢，安倍到底在国内有多少支持率？到底有多少民众认可他的政策？包括安倍经济学，包括他的外交政策。当然，外交政策在日本大选的时候通常是不会成为主要的问题。所以这次大选也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决定安倍的这个长期的政权。所以在大选的时候，我们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去了很多个选区去追踪不同的候选人，然后还制作了一集时事特区，这是我印象当中2014年比较大的一次采访。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应该是自卫队的海上幕僚长，他是自卫队的最高司令，河野克俊。当时他要访华，在访华之前呢，就在东京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因为这是2012年9月份的时候，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日本自卫队的高官第一次接受华文媒体的访问，所以当时我也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会出来怎么样对 我们讲些什么，但是非常配合，甚至还陪我一起走串场。所以日本的媒体后来也报道说这是日本自卫队想向中国传达一个声音，所以在这个采访当中，我也觉得凤凰卫视在日本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其实听完李淼姐的分享，你看她会觉得当时这个海上自卫队的长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配合她，就已经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了。但是其实说到配合啊，在埃及的时候，因为埃及的这个政府它动荡不安，很多时候记者的采访工作是不但得不到政府人员的配合，反而是 别给你捣乱就行了。 对，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张赫和阿雅在实际的采访过程中，他们甚至有过被警车驱赶的经历。 其实呢，我发现最近，就是埃及动荡之后呢，然后塞西上台之后呢，警察对记者，的态度太不好，然后一直在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去采访啊，或者去现场啊，会和警察有很多冲突的，我记得呢，有一次我们去法庭，做关于半岛电视台记者这个报道呢，然后呢，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要站在法庭门口要做出镜，然后呢，张赫在拍摄，我在做出镜的时候呢，警察开车，我那时候我怀孕了，然后呢，他们开车要让我走，就是装我让我走，也没说什么，没说你们走什么的，不能在这里出镜，他们就直接开车装我，让我走，就是用这种方法让我走。然后呢，那时候张赫和他们吵架，然后他们也好像他们觉得没做什么，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走了，因为如果我们还是继续跟他们吵架下去的话，他们可能会把我们在法庭里面拍的那些画面给我们删除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走了，因为。 其实我还是做一下补充，因为那个情况呢，当时应该有数百名数百家媒体都在，有几百个你可以说记者、摄像师啊、媒体人士都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警察就想让我们去驱赶我们离开这个监狱的大门外，因为你知道。我们做完这个新闻以后，肯定要做一个出镜，然后来介绍一下情况。但是他这个机会都不给我们，一直让我们赶我们走。但是赶我们走的方式不是说要跟我们商量，或者说请我们走，是用你比如说用车呀，是像赶羊、赶牛这样的，要推着我们走。我觉得这时候很危险，因为阿雅怀孕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很让我气愤。我去跟他们理论，但是很多记者看到我去跟警察理论，甚至很气愤。他们就过来拉我，他说不要去跟他们理论，你没有看看我们刚刚从审判记者的法庭里出来，你现在去跟警察理论，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好处吗？现在他说那个时候警察对看我们可能有戴着有色眼镜，觉得好像我们制造了在这个国家的混乱，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和每个记者都一样，都是在报道这个新闻现场事实，并没我而且我们作为外国媒体，我们都是很客观的来看这个事情，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也不会欺骗谁，所以说在埃及警察看来，那个时候我们就他认为所有的记者或者外国媒体都不好，所以说那个时候对我们伤害是挺厉害的，所以那会我们还是选择 OK， 那我们还是忍气吞声的去了其他的地方出境，为了和他们不起正面的冲突，因为那个时候的警察可能以任何的名义去逮捕你，你可能瞬间就会去进入到监狱。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关你几年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说也是想那还不如那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吧，因为我们还有工作，我老婆还要怀孕，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场景很让我难忘，就是说我们从一个相对自由的一个言论空间突然间变得特别的闭塞，甚至我们的工作都会有危险，而这个危险不是来自于外界，是来自于埃及官方，这个让我们很难忘。 好，当然了，可能有的采访对象哈，你没有办法用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他，可能他是处在一个战乱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很多人很多事情他的一些的规矩，或者你没有办法用常规的这种所谓的人情冷暖你去打动他，但是呢又在某一些特定的瞬间，记者也会感受到，也不见得是这个采访对象，可能是身边的人看着你采访的那些人，他会被你一种专业的精神所打动，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 温暖的瞬间出现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雅海英大哥的分享。 那么从马航开始，几乎是一个月没回过家，因为他马航一开始预测是在东边顶头，那么顶头那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我先去了印度尼西亚，在那儿待了将近两个星期，那然后突然发现，得到消息，也是得到消息啊，那个澳大利亚的军舰从佩斯港出发了，那我就觉得可能会有事儿，我从印度尼西亚再转机直接飞把佩斯，但是非常非常巧，就说可以说是我几乎已经是刚到的第二天中午，澳大利亚宣布就马航可能失踪的地点是在佩斯以西的2700公里左右，在这个中间段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赶到皮尔斯空军机场，那时候皮尔斯空军机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所有的媒体都只能待在这个皮尔斯空军机场外面，当时就是那天我记得20号嘛，正式宣布就是马航的失踪地点。那么实际上里面的新闻官出来问到底有多少外媒，因为我们是属于外媒，其他都是当地媒体，我举了一个手，就是凤凰一家还有 CNN Andrew， 这是也是香港的，他们也是提前获得了消息，澳大利亚的军舰出去，那么估计是这边会有事儿。那天是中午12点开始直播，就站在那个空军基地门口，没吃没喝的，一直从中午12点一直，我们最后一档节目是全球连线，一直是应该澳大利亚时间已经是那个时候是也半夜12点半了。实际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就根本连水都没得喝，上厕所就只能到边上的森林里，解决一下，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还有个司机是我摄像，根本我们两人就是谁都走不了，因为这个时候是消息几乎是我们是滚动式播出，每个小时你要出来，而且那个地方是离市区将近78公里，很远，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到了大概十点半左右，因为那个就是来了一辆车呢是领馆的，就是就是中国驻佩斯总领事馆的人，他们呢一直在看我直播，他们知道我就是我们没吃没喝嘛，他们就给我们送水过来了，送了水，送了点面包，送了点三文治，这也是一种呀，当时是很感动，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刮风了，佩斯它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风啊非常非常大，就你就站在那儿，你就几乎就是站不直，这风几乎又给你吹倒那种感觉，那时候哎呀，那个水确实是让我非常非常有感觉。 哎呀，在海外采访真的是不容易，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这个时候如果有大使馆来送一下，我们也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嗯哼，好，那刚才几位记者也是讲到他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当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些温暖。那接下来呢，就不见得是困难和温暖的这个层面了，有些可能真的是让你醍醐灌顶的一个人、一个瞬间或者是一句话哈。我们三句话新闻休息回来，继续听凤凰卫视全球记者站的分享。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接下来这个杨海英大记者还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事件是跟悉尼人质有关系。 对，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很多恐怖袭击的事件，那这个悉尼人质事件它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的事件之一。这个时候大家忽然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对人性的揣测真的是出乎意料，我们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善人，但是往往就是一念之差就从善人变成了恶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杨海英大哥他是怎么看待悉尼人质事件的嫌犯的。 还有就是悉尼人质事件反恐无国界，穆尼斯这个枪手他是伊朗人，伊朗他是以政治难民身份进入澳大利亚，但是这个人本身背了很多罪行，那很多罪行，还有其中有一项是伊朗警方对他的检控是 杀人犯，是杀人犯，杀了他前妻，逃出来了。那么澳大利亚就是，当然了，伊朗和这个澳大利亚它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政治体系不一样，对吧？他们两个是非常对立的一种意识形态。当时伊朗政府要求澳大利亚警方对他进行通缉，然后解送回去，当然他申请了政治难民，就变成了敌人的敌人接朋友，对吧？那么这次证实了敌人的敌人并非是接朋友，所以说这次澳大利亚也从这方面，我们从比较大的眼光来看啊，也是从这种国际事件，就是国际关注的这种事件当中，也学到了他们要对他们的政治难民的条件要进行严格的审改，严格的审改。所以说你可以看，在当国际，就是现在国际社会，你不要看表面上好像你争我夺，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但实际上现在他们这种合作也是越来越紧密。 好，那紧接着呢要分享的是李卓君啊，这应该是面孔比较生疏的一位记者，我觉得像比较新，在凤凰华盛顿站。那他的一个主线呢其实是跑 财经， 所以呢他经常真的是能够在华尔街，也没有在华尔街，在华盛顿这些非常高大上的场合里面见到一些传说中的大人物啊。接下来这位好好听听了，看看他对他的印象到底是怎样的。 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去采访 Warren Buffett， 就是一个知名投资人巴菲特的股东会。那这股东会其实每年都是算是投资界的盛事，那我也是第一次去采访，其实是有点被那个阵仗吓到，因为那个股东会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然后数万人就聚集在里面听他讲。那 Warren Buffett 很有趣，因为他已经年纪很高了，然后是已经84岁了，然后他还有他的一个合伙人叫 Munger， 也是年纪非常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贴身采访，我觉得让我其实非常讶异的是，他已经年纪这么高，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脑袋思路非常的清楚。然后呢，我们在问他相关的一些产业啊、经济啊、一些其他投资的建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脑袋非常的清楚。那其实我最深的感觉就是，除了被那个阵仗吓到之外，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很深，就是其实他非常著名的是他的投资是长期投资，然后他非常重视公司的基本面。那我觉得其实我印象很深是，我觉得说今天你做一个投资，或者是你做一件事情，他给我的感觉是你只要专注，然后呢一直做下去， focus 在你会的地方，其实你最终是有机会做到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你会吸引这么多的人追随你。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这个股东会是办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叫 Omaha， 那这个地方请大家平常不会去，但是呢这个地方就因为它，然后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真的是有从中国飞过来的，有从其他地方飞过来的，大家就聚在这边，还有人就专门为了跟他朋友见面飞到这边，然后可以加惠这个地方的经济。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然后也可以回馈他自己的社会，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巴菲特虽然是股神，但是巴菲特同时也是一个大的慈善家，他真的是捐了很多钱。但是呢，做慈善除了捐钱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身体力行。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慈善组织，他的很多成员也都是身体力行，冲在很多灾难的第一现场。就之前的福星空难，可以说慈济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一批救援人员之一。我们也来听一下凤凰卫视驻台北记者站的记者彭诗婷，他对慈济的创始人正言法师的印象。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花莲慈济的正言法师。有一次去采访他，我知道慈济对于台湾整个全世界是很有影响力的，尤其是他们都是在灾难现场，你可能还没有看到救难人员，就会看到很多慈济的师兄师姐到现场，然后伸出援手。那我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正言法师的时候呢，他居心民意的说了过去几十年来慈济对于整个社会上做的事情，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你就觉得就是一种无声的力量，然后全世界都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士愿意加入，然后在灾难现场的时候就是马上很立刻的到现场去伸出援手。我觉得好像是每一个人 那个正云法师就笑说，他们慈济就像是蚂蚁雄兵，全部都是蚂蚁来造就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盏小小的灯，当每个人都愿意点起自己心中这一盏灯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哇，那这全世界就是没有黑暗，就是无穷无尽的灯海。那我可以，我就希望自己未来也是一盏小小的灯，在月亮还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那由我来点亮。我希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的能够像慈济他们那种正言法师这些所有的师兄师姐一样，尽自己的力量到达任何地方的时候都能够传递更正向的能量。我觉得这是新闻人最重要的事情。 好，正言法师呢应该就是2014年彭世廷最难忘的一个人物和一张面孔。那么紧接着我们还要来听一位可能他们在精神上面有某些相通的地方，也是给我们的记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位要分享的是凤凰卫视驻印度的记者尤芷薇，他这年度让他印象最好的这位大师级的人物是谁呢？来听一下。 去年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新闻其实是采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蒂尔蒂。那采访他的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我是很意外中的得到他的专访，就是这并不是预料中的事情。然后看到一个被国际上如此重大关注，还有看到他过去为小孩子做这么多事情的人真正站在你面前并且跟你握手的时候，那感觉是很难形容的。然后我对于他的专访里面他讲到一句话让我觉得最感动，就是我问他说他和马拉拉有什么相同之处，因为他们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个从巴基斯坦来一个是从印度来，就他们有很多相异之处。那我问他说那你们相似之处是什么，他说我们都只是人类。对，我觉得这一句话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只是人类，可是这个人类两个字我觉得包含了很多意义在里面，包括对人的同理心，或者是对于人类的价值，对于生命的看法。我觉得他这句话在当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所以会是我2014年我觉得最有意义也记忆最深刻的一件大事。虽然它和所谓的宏观的战略、宏观的外交关系并不是有直接性的相关联，但我觉得就身为一个人而言，这是我2014年觉得最有意义的一条新闻。 啊，这句呢真的可能是让这个芷薇哈在现场听的觉得醍醐灌顶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在报道一个事件，你不管是多么深层次的或者多么大格局的国际大事也好，它背后一定都是有人的因素。 对， 所以可能我们能够寻找所谓的共通点也就是在于各中的人性和人情。 对，其实我们回顾这一年的大事小事，听着记者们的讲述，我们都不难发现在所有的事情中我们都看到人性的表现，不管是好的坏的，但是我们相信其实人性总归是 都是希望向善的真善美。 对，人性总归是希望真善美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一年中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灾难或者说政治事件，但是人性永远是最闪耀的。 没错。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再次祝各位今天晚上能够吃一顿好的团圆饭，过个好年，我们明年再见，拜拜。 明年再见，拜拜。